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睁着，乌云在一旁偷偷的笑，他觉得这俩人真逗，哪里像是首长睁着。乌云在一旁偷偷的笑，他觉得这俩人真逗，哪里像是首长，满街是人，走慢了不得劲儿，走急了又撞人。 那咱们去戏园子听戏吧， 那里边人多的是，不走动也撞不上。关山林摆了摆手，我也这也是激起感情。他这么一想，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连忙说： 头都就着好，我看没什么不行的。 邵月还想争辩，关山林在一旁已经急得发火了。邵月见旅长动了真格的，不敢再犯犟。一旁乌云过来拉了拉他，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被拉开被子蒙头大睡起来。邵月果然是到点灯的时候才回到旅社。邵月回来之前先把乌云送到了学校，乌云只请了半天假，点灯之前必须回校，被闹醒了，披着大衣迷迷糊糊地坐起来说： 哦，回来了。 啊，回来了。 他呢？ 哪个他呀？ 还有哪个他呀？你狗日的少装糊涂，小心我踢你。 我送他回学校去了，学校只给了半天假，点灯以前必须回学校报到。 关山林觉得有些遗憾， 怎么就回去了？怎么就给半天假呢？ 邵月也不理他，忙着找东西擦汗。关山林摸摸索索地起来，坐在床头，拿眼睛不住地盯着邵月，看邵月没有搭理他，又咳嗽了几声，邵月还是不理他。关山林急了， 你小子混球，平日一张嘴快得真都封不住，怎么今天成哑巴了？ 哟，你是首长，你让人说人才敢说，你不让说谁还敢找骂呀？ 嘿，我就是骂了，你能说我军阀作风不成啊？你要再给我拿准儿，我还骂。 邵月知道不能再逗他了，就坐下来也不擦汗，从头到尾把怎么在公园里玩的，玩了些什么，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一样不落的详细说来。关山林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还不解气地追问道： 就这？ 啊，就这？ 这就完了？ 不完了还能怎么着？ 你小子没藏着掖着什么的？ 哎呦，我哪敢呐。你要真觉得不过瘾，我就给你现编点什么。 关山林一瞪豹子眼：你敢？哼， 我不歇了你。 少月连忙躲开，到一边去擦背。擦完之后穿好衣裳，关山林睡了半天，觉得肚子饿了，就打发少月去弄点吃的。少月有了中午在饭馆那一出，不敢再造次，出门去找旅店的掌柜的说好话，好歹用一把蒙古币和金圆券换了两张大饼。少月又顺手牵羊，在后院灶房里偷来了一把大葱，把大饼和葱拿回房间，找掌柜的要了点白开水，两个人一口大饼一口白开水，美美的对付了一顿，然后躺下熄灯继续睡觉。乌云请了半天假，不好再请假，关山林留在牡丹江市里也没有多大意思了。这样他跟少月两个人第二天就启程回到河江驻地。金可一见关山林就问，老关啊，怎么样，这回打上了吧？关山林装糊涂说，什么怎么样啊，打上什么了？ 呵，还能有什么呀， 攻城呗，打阻击呗，目标明确，战略战术咱可是早就定好了的，未必你打错了目标不成。 谁说我不明确啊？谁说我打错目标了？我明确得很，我半点也错不了。 那不就结了？ 那你倒是说说，哎，这回打上了没有啊？ 关山林脱了大衣，卸下身上的枪带，一边找水来洗脸，一边说， 你当搞对象和打仗一样容易啊？ 就是打仗 也得分个段来打吧。 金可狐疑地盯着关山林的脸看着， 老关呐，你不用转移目标，我看这回啊是凶多吉少， 八成你别是被人家小鸟冷落了吧。关山林正往脸上撩着水，一听这话他急了，他不顾脸上脖子上全是水，大声地嚷嚷着， 谁冷落了？我被谁冷落了？我能被冷落？ 嘿，我刚才是不惜地告诉你，怕你听了眼馋，我实话告诉你，我跟乌云，我们不但吃了饭，我们还在一起逛了大街，逛了公园，一直逛到天黑。嘿，我们亲热的呀跟什么似的。你倒是说说，有这种冷落法吗？嘿，你有本事你照这个样子冷落一回给我看看。 金可听关山林说的这么威风，有些不相信，他心想，哼，就凭你，人家乌云怎么能够像你说的那么热闹啊？他心里这么想着，一眼看见少月躲在门外偷偷的乐，他就叫着， 少月，你进来。 少月听政委叫他，连忙止住笑进了屋。金可说， 少爷啊，你跟我说老实话，这回你跟旅长去牡丹江，小屋对旅长怎么样啊？ 少月绷着脸儿立正道， 报告政委，这事儿我不知道。 嗯，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难道你们没有见这小屋？ 报告政委，见是见着了，但是我只见了一面，过后旅长就把小屋拉走了，直到天黑才回来，我光在旅店里睡大觉了，所以我不知道。 关山林先是一头大汗，听少月这么说才舒了口气，洋洋得意地对金可说， 嘿嘿，怎么样，我自己说了没用，人家群众说了该有用吧。 你听听群众是怎么说的。大姨大早出门，到天黑才回来，就我跟小吴俩人，不用我细说，你自会知道这仗打上没有，打成了什么光景。不是我说，我关山林从来不吹牛。金可这才信了，他笑了，哈，好你个老关呐，人家乌云才18岁，你把人家往公园一带就是老半天，你也不怕作孽呀？关山林说，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我早估摸着该这么打一回了。 他见少月还站在一旁，他连忙说， 少月，你站那儿犯什么傻呀？你不会去帮晋中人遛遛马去？ 少月听了一缩头，连忙跑出屋。到了晚上，少月给关山林打水烫脚的时候，关山林想起了什么，他说， 你今天这个在政委面前办的那件事儿，你是办对了，办得好。 哎，不过我警告你，这事儿只此一回，要是我发现你在我面前也玩这手，我可对你不客气。 少月把擦脚毛巾递给关山林，不服气地说， 要是下次还遇到这种事儿，那我还玩不玩这手？ 关山林瞪了他一眼说， 你当还有下一次啊？你别做梦了，下一次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我呀一个人去。 关山林话虽这么说，但事情要办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可人心的。下一次果然是一个人去的，但去的不是关山林，而是少月。1946年的下半年，东北的战局变化莫测，四平战役使国共两军大伤元气。杜聿明占领长春永吉之后，为了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了8个师，约10万兵力，围剿民主联军南满3纵和4纵。与此同时，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也在北满组织大部队围剿土匪。国共两军都期望自己的地盘局势稳定。到了下半年，北满共产党的根据地越来越稳定，而南满的国统区却被民主联军的部队骚扰得天无宁日。关山林独立旅所在的合江军区担负着北满剿匪的主要任务，关山林带着部队整日钻老林、涉荒原、卧冰雪，念得残匪连喘气的机会也没有。入冬以后，剿匪的战斗进入关键阶段，在民主联军的大部队的围剿下，土匪已经陷入绝境，穷途末路，粮源断了，只能靠杀马充饥，盐也吃不上了，人人浮肿，走不动路。11月20日，独立旅8团2营5连副连长李玉清率领10几名战士，经过1个月的追踪，终于在伯利县牡丹江边马公架山的土地庙里活捉了匪首谢文东。12月12日，东北先遣第一军司令李华堂又在凋零西北山被独立旅8团1营1连生擒。时过半月，8团2营又在4道河子活捉了匪中将、副指挥车里岩，击毙了匪参谋长潘景阳，以后又俘获伪中将军长孙荣久，缴获步枪、马枪1000余支、短枪100余支， 转盘枪五支，自动枪四支，轻重机枪42挺，掷弹筒9个，平射炮一门，迫击炮4门。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发出布告，布告上写道：合江境内土匪大鼓谢李孙章，老谢黑子被擒，活捉李匪华堂，打散了郎亚斌，歼灭了吴长江，本军对于残匪决与继续扫荡，务求彻底肃清，不留一匪一枪，如果残匪投诚，绝对不究既往，不打不骂不杀，遣送回家为粮，没有地分给地，生活定于保障，倘若执迷不悟，难逃本军铁锋，特此慨切告谕，勿再自误彷徨。这个布告是政治部主任张如平起草的。关山林拿着布告看了半天，对金可政委说： 好，写得好，老张啊，不愧是个秀才，这词儿用的就是好，听着念着上口，每句呢字儿都一样，不多不少正好6个，也够他编的了。 金可说：他也就是编顺口溜，你让他带兵打仗试试。关山林听了这话，心里受用，嘴上却说： 哎，政委，话不能这么说啊，不能小看老张的墨水，他这一个字儿顶上咱一门大炮的威力，要真是他可比我这没文化的大兵强多喽。 关山林忙着带兵剿匪，心里头也没有忘记在牡丹江读书的乌云，有时候带部队打牡丹江市旁边路过，就打发少岳去看看乌云。入冬以后，又叫少岳给乌云送去了一件裘皮大衣和一双物了。大衣是从老毛子那边弄过来的，上好的水龙皮，领子是银狐皮做的，脸一贴上就发烫，物了是上等牛皮做的。乌云正愁着冬天没有御寒的东西，少岳给送来大衣和物了，乐得他什么似的，当下就穿上物了和大衣，在屋里来回的走了几步，连忙说： 哎呀，真暖和，哎，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御冬的衣物呢？ 少岳说：你是独立旅的人呐，供给关系在旅里，除了咱们旅，谁还能给你置办过冬的衣服啊？ 那这大衣这物了都是上好的皮货呀，放在以前地主老财家里要置办呢也得狠狠心，凭什么就给我？我也就是独立旅的战士啊。 少岳不敢说这是旅长专门为了照顾他弄来的，怕他有负担，怕他不要，便撒了谎说： 咱们不是打下了凋零和伯利吗，咱们缴了不少皮货，人人都有份儿，也就是随便给你拿了一件，你要是不爱要，你脱下来我带回去给进肠子雾马。乌云听他这么说，连忙说：谁说不要了，要是人人有份儿，我当然要了，我这两天冻的都不敢起夜。 乌云高高兴兴的把皮大衣和物了拿回班里去，惹得班上的人争着摸那毛子。白淑芬瞪大眼睛说： 嚯，水龙皮呢，乌云你这回威风了，看夜里捂着轰不死你。德敏，你也是部队上来的，老看着人家乌云部队上送东西来，你们部队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一个，你们那是什么部队呀？ 连起码的阶级友爱也没有。 德米淡淡的笑了笑，也不说话，低头看他的书。白淑芬见德米不搭话，知道那是德米的脾气，也不计较，转回头小声地对吴云说：“ 哎，吴云，我看每次来的这个小少对你那么好，那么亲热，别是对你有什么意思吧？” 乌云不省事的愣愣地看着白淑芬。 什么意思？你是指的什么？ 白淑芬拿手指头戳着乌云的额角。 你这个丫头，装什么糊涂？ 什么意思？ 还能有什么意思？当然是看上你了呗。 乌云闹了个大红脸。 白淑芬，你胡说什么？人家是一个部队的战友，根本没那回事儿。 呵，战友怎么了？ 战友就不能处对象了？要都这样，咱们革命队伍不就后继无人了？ 听了这话，乌云已经羞得不行。他说：“ 白淑芬，你越说越没样子了，你再这么说我可就不理你了。 我也是为你好，我是看着小少那人不错。 人家当然不错了，人家可是旅长的警卫员，担着干系呢，要没点觉悟，没点本事，能让他当旅长的警卫员？ 呵，看看，嘿，还说没什么事儿呢，我还没说什么自个儿就夸上了，啊，俏妹妹夸情哥哥，这可是不打自招啊。 乌云愣了一下，知道是中了白淑芬的套子，让他拿着了，一时再找不出什么话来抵挡。他扑上去，就抓白淑芬的嘴，白淑芬抵挡着，两个人闹成了一团。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 邵月又到学校来过好几次，每来一次都要带些东西来，有时候还带点，也不追问，只是吃的用的都拿回班上去共产，大家一块儿享受，乐得大家都说，吴云，你介绍我们也去独立旅当兵吧，这兵当的有吃有用，怎么也不冤枉。乌云离开独立旅好几个月了，他心里也着实惦记着部队。虽说他到独立旅当兵没有几天，可是在心里，他早已经把独立旅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旅里的干部战士当成了自己的兄长。只要邵月一来，他就缠着打听旅里的事儿。邵月眉飞色舞的就讲给他听，说旅里最近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仗，歼灭了多少土匪，缴获了多少支枪和马匹，说谁谁捉了多少土匪，谁谁在马上打瞌睡行军的时候摔了下来，把脸都摔肿了，还说谁谁没护好枪，动了枪栓，遭遇战的时候一时没有拉开枪栓，让土匪的子弹咬了屁股。他说的最多的当然还是旅长关山林，说他怎么指挥打仗，怎么身先士卒，怎么三天三夜不睡觉，带着部队在深山老林里追剿土匪。邵月一说到旅长就来情绪，眼珠子也亮了，耳轮子也红了，连笔带话，唾沫星子直飞，把乌云听得张口结舌，入了迷。乌云当时心想，旅长真是个英雄啊。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了邵月，邵月不以为然地说，瞧你这话说的，咱们旅长当然是个英雄了，他能不是英雄吗？咱们旅长红军的时候就当了连长，爬雪山过草地，没少吃苦，没少打仗。抗战时我在绩溪跟他那会儿，有一次吃了日本鬼子的包围，他腿上挨了一枪，腰眼里也中了一枚手榴弹弹片，就这样他还撑着用刺刀拼倒了四个小鬼子，让你说说不是英雄能做成这样吗？乌云听得热血在周身窜，缠着邵月要他多讲一些旅长的故事给他听，邵月也不拒绝，把他知道的选了一些血腥味浓的绘声绘色的讲给乌云听，让乌云听得心惊胆战又欲罢不能。回到班里，乌云就把那些故事讲给班上的同学听，听得那两个修女连忙画着十字走开了。班上的同学都说，乌云，你有这么一个勇敢的旅长可真服气呀。乌云嘴上不说，心里自然有许多的得意，他暗想，我这是怎么了？因为有了一个勇敢的旅长，比班上别的同学怎么也多了一份荣誉呢？邵月回到旅里，每次关山林都让他细细地汇报吴云的情况， 政治上如何，生活上如何，学习上如何，点点滴滴都要说仔细。邵月说多了，有时候不免有些不耐烦，于是说，每次都这么汇报，也不嫌啰嗦，干脆啊，下回你自己去得了，省得我来来回回去过嘴，牲口贩子似的。关山林听完这话，一瞪豹子眼，你说什么？谁是牲口啊？你说乌云？你说乌云是牲口？你小子好大的胆子！哎，我说乌云是牲口了，我说了吗？我没有说嘛，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你不能诬赖人，首长也得有个首长的样子，首长要赖人就不像首长。我的意思是说，你完全可以自己去看看乌云，省得我在中间夹着，有什么话你们也说不上。关山林知道邵月也是替自己着想，坐在那里不吭声了。再吭声的时候，眼也直了，声音也颤了。铜打铁铸的汉子，生平头一回让自己的警卫员看到了眼里的雾气。关山林低沉着嗓子说，小邵啊，你这话算是说中我了。你当我是什么？你当我就不想去看看小屋吗？我当然想，王八犊子养的才不想呢。我不光想，我还做了梦。我梦里都跟小屋在公园里逛。你别说，那假模假样的花啊、草啊、景的，摆在那个场合还真让人舒坦。我怎么不想呢？可现在部队正在打仗，我怎么离得开呀？哪有部队在老林子里躲死奔生的打着仗，当旅长的却在牡丹江跟对象逛着公园儿？你让人家怎么说我？我关山林参加革命快20年了，还没有让人指着脊梁骨说过小话。我就是再想，也得挺着，熬着。我得拿出一个共产党旅长的样子，给人看看。1947年，东北的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过后，杜聿明已无力再向北满的民主联军主力进犯，甚至在民主联军第三次南下之时，杜聿明本人的车队在路上还一度被民主联军的先头部队截住，双方激烈交火。杜聿明见势不妙，命令自己的坐车冒着枪林弹雨冲出了包围，才侥幸逃得一条生路。而随行的大卡车则全部被民主联军截下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结束之后，东北的形势骤变，国共双方攻守之势一手，东北民主联军在全国的共产党军队中率先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关山林的独立旅参加了三下江南的战役，部队整天都处在远距离奔袭、打仗、打仗、远距离奔袭之中，非常疲劳。不过部队的士气非常高，大家一边急行军一边唱着顺口溜。顺口溜唱道，国民党兵力少，南北满来回跑，南满砍掉他的头，北满斩断他的腰，让他来回跑几趟，一筐豆子筛完了。部队就唱着这首顺口溜参加了江家屯全歼88师全部和87师1部的战斗。5月份， 关山林奉命带着整编后的独立旅加入东北民主联军一纵建制，关山林任八团团长。关山林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去牡丹江市看看乌云，可是部队行色匆匆，加上许多补给方面的事要做，他一时走不开，这个念头只好埋在心里了。关山林是在六月初带着整编过后的八团赶到四平城外围的。在此之前，一纵主力和六纵五纵已将国民党71军陈明仁部团团围困在四平城内达23天之久，并相继拿下四平周围城镇，扫清了外围据点。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专程从双城赶到四平城下，亲自指挥攻城，意欲报去去年四平失守之仇。关山林的八团被指定为主攻团之一，总攻的日期定在6月24日下午20。结果从早上开始，天就下起倾盆大雨。关山林和金可带着八团的人蹲在壕沟里，没有雨具，被淋得落汤鸡似的。金可冒着雨摸到关山林身旁说：“老关，这样不是办法，这么大的雨，枪跟弹药都得淋湿了，到总攻的时候屁也放不响啊。”关山林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少岳说：“去告诉参谋长，叫他打个电话问问前指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开打，我们也不能老在这里洗澡啊。”少岳人还没走，团参谋长已派了通讯排长来报告，说是总部指示，因炮兵阵地被雨水浸泡，炮座松软塌陷，必须重新加固，攻城时间延迟，什么时候打再通知。关山林生气地说：“搞什么名堂，没放一枪倒让人在雨里泡了半天澡。”于是他命令部队撤出战壕，先找地方避雨。下午4-5点钟的时候，天放晴了，部队正在弄饭吃，突然命令下来，立即进入阵地，20点准时发起总攻。部队二话没说，丢下饭碗立刻往壕沟里跑。有的战士机灵，顺手抄了一把米饭团吧团吧藏在怀里，等到了壕沟里再掏出来慢慢啃。关山林看战士们确实可怜，就叫后勤组织炊事员把米饭都捏成饭团，挨着壕沟送到班排连，让战士们抓紧时间填点东西。关山林说：“谁知道待会儿炮一响，人上去还能不能回来，怎么说也得让人吃上这最后的一顿饭。”炮群是晚上8点钟准时响起来的，几百门大炮一起发射，暗淡的天空中突然被成百上千条醒目的弹道拉出一袭明亮的天照，大地在振聋发聩的炮声中剧烈地颤抖着。遥遥望去，四平城完全被炮弹爆炸的云烟和火光淹没了。关山林和金可张着大嘴，以免被群炮巨大的轰鸣震聋了耳朵。关山林拉着金可的手大声地说：“老金，我先上去了，你在后面可别拉我的后腿。”按照关山林的命令，八团攻击时，排长下尖刀班，连长下尖刀排，营长下尖刀连，他当团长的就该下到尖刀营，政委和参谋长则在后面掌握全团的进展。金可拉着关山林的手说：“老关，你也别窜得太快了，也得照顾一下我这老寒腿呀， 别让我跟不上趟。 两个人说着，不觉得都有些像再不能见到面似的异样的情绪。8:40，炮群开始延伸射击，关山林掐着终点跃上壕沟，一扬手臂大吼一声：“吹冲锋号！” 司号员睁着脖子吹响了冲锋号，一气吹了18遍，愣是把气管给吹炸了。 等号音一停，人直直的就瞪着眼珠子倒了下去。部队潮水般的往城里涌，所经之处，城墙和堡垒全被炮火摧毁了。 鹿寨和梅花庄都飞扬到一边，丈余深的护城河被炸平了，虚土足有2尺厚，人踩上去直打晃。 关山林跟着尖刀营顺着被轰开的城墙冲进了四平城，一直跑出了几百尺才遇到了第一道狙击的弹林。 激烈的巷战实际上是从15日凌晨开始的，一开始就是整整的10天。 陈明仁守军据守住了市区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平力死守，死不缴枪。陈明仁不愧为国民党名将，抗战时他又指挥部队进行过闻名中外的淞沪战役，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而眼下他以20000守军对付民主联军的10几万兵力，同样打算演出一出壮烈的守城之战。与此同时，郑洞国率53军，孙立人率新1军南北两舰直指四平城，企图解除四平之围，同时与民主联军主力决战于四平城下。 四平城战火犹酣，到处是枪炮声，到处是白刃肉搏的场面，尸体堆满了街巷，血浆在烈日下缓缓流动，然后凝固，整个四平城像是铺上了一层红色的地毯，战斗之惨烈，精神气鬼。 陈明仁的71军每一名士兵都接到了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命令，他们不可能逃出四平城一步，也不打算逃出四平城一步，他们甚至没有打算活着离开四平城。就连71军军长陈明仁本人也电告杜聿明：“铁心以身殉国，壮志成人。” 关山林率8团尖刀营从城西攻入市区，从此陷入拉锯式的激战之中，战斗打得相当残酷，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才能夺下来。尖刀营在15日当天就伤亡过半，开始不断的补充建制，到第7天，部队打到市中区铁路线时，全团伤亡已超过500人。 关山林那个时候已不顾一切地下到了尖刀连，亲自指挥部队一寸一寸地向前靠近。关山林光着头，敞着怀，汗如蒸锅，目如喷火，手里提着一支打烫了的卡宾枪，指着前方出现的任何障碍，声嘶力竭地喊道：“打掉他！” 关山林嗓子干哑，嘴唇皲裂，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染透了。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跑，又不断地被少岳扑过来摁倒。关山林对少岳拳打脚踢：“你狗日的不往前冲，你抱着我干什么？” 少岳已经负了伤，下颌被一块炮弹片崩去了一大块皮，脸上糊满了血。 就这样，他仍然寸步不离关山林，他闭着嘴护犊子似的，一次又一次用身体去挡关山林， 挡住飞向关山林的子弹炮弹。四平城铁路线以西已全部被民主联军占领，陈明仁军部的核心阵地也被突破，71军守军伤亡过半，陈明仁的胞弟陈明信也做了民主联军的俘虏，陈明仁率领残部退守路东地区，以死拒守。八团终于跨过了铁路线，开始向市中心水塔的敌军发起了进攻。在三次进攻均被打回来之后，衣衫褴褛、浑身鲜血的通信排长把电话塞到关山林手中。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在电话里大声地训斥关山林，扬言八团要再拿不下水塔就枪毙了关山林。关山林说不出话来，甩手把电话扔在地上，眼珠子往外渗血，气喘吁吁。他抬头盯着不断向外喷出火舌的高大水塔，他浑身发抖。八团那个时候已将最后的预备队投入了战斗，再没有兵力可以补充了。金可抽出手枪说，老关你喘口气儿，我来吧。关山林说，咱们分过工，我打前你打后。金可说，老关呐，连文艺兵炊事兵都上来了，哪里还有什么后啊。关山林瞪着一双豹眼，狗日的，火力太猛，烫手啊。金可说，先拿炮轰他。于是调82平射炮和60迫击炮来，对准水塔猛轰了一阵。水塔是大理石和青麻石砌成的，难轰。水塔下又有地下室，炮一响，守军就往地下室里钻，躲过了炮轰，再钻出来，从枪眼里往外开火。关山林看着架势，不起多大作用。他说，老金，这样不行，得派掷弹手抵近了打。把狗日的火力压住，部队同时发起冲锋。金可说，老关我看行啊，你指挥，我带冲锋队上，这回非打下他不可。关山林看金政委也是强缠上要打这仗，便说，也行，我先让掷弹手爬到水塔下面打上一气，你看我把火力压住了，你再冲锋，动作要快，只要贴近了水塔，狗日的就拿你没辙了。大伙儿分头准备了一阵子，金可带着冲锋队都爬到了铁道后面。关山林让5-6名掷弹手准备好，先叫平射炮和60炮照着水塔猛轰一阵，掷弹手趁着炮火爆炸的间隙猫着腰顺街道两边的墙角穿过过街天桥抵进了水塔，然后趴在地上用掷弹筒一人朝着水塔的火力点打了两发掷弹头。水塔上一片火光，大理石和青麻石的粉尘四下飞扬，照住了炎炎烈日。金可看着水塔上的火力被压制下去了，就带着冲锋队一跃而起朝水塔冲去。谁也没有注意过街天桥上有什么异样，等少爷看出那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时候，拉住了关山林，着急地喊，团长，天桥上有埋伏。可是局势已无法挽回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